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列辆，这是四位，给这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一会儿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来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天下第一针》。 这个过去啊，有这么一句话， 哪句？ 庸医杀人不用刀。 这怎么讲啊？ 这就是说呀，要是遇上那些医术不高明而又不负责任的大夫，他一胡乱给你下药啊，就跟他拿刀杀人那是一个样的。 哎，那可不是。 搁到现在啊，那句话呀已经不能适用了。 哦，如今呢没有庸医了。 谁说的啊？ 现在这么医术发达，这个仪器也精密多了，药物也是很普遍呢。 哎，就是因为了有这样的进步，才产生了大批的秘医跟庸医。 哦，是啊， 刚才我说的那是 庸医杀人不用刀啊， 现在是庸医杀人专用刀。 哦，哎呦， 不开刀吓唬你，他怎么赚你的钱呢？ 哦，是是， 赚钱不要紧呢，还能借着理由啊，把你开肠破肚给剐了。 哟，这多缺德呀。 从前那会儿啊，交通不发达，医药呢也不齐全。最可怜的呢是那些农村里的乡下人。 哦，他们怎么办呢？ 没医院，没药铺，请大夫抓药啊，都得往城里跑。 是， 来回这么一折腾啊，这病可能就耽误了。 哦呦，备不住。 所以啊，就有这么一种专门走村串户卖野药看病的庸医。 哦，走江湖的郎中。 哎，这种人的穿戴啊还是人模狗样的。 您说说都是怎么个打扮？ 那年头啊，都是长袍马褂，顶着呢帽，身后头呢还跟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徒弟。 哦， 给他背着那个药箱子。 哦，小徒弟。 哎，他一进村口呢，就摇晃着手里那个大串铃，哗楞楞哗楞楞， 为的把村子里头人全招出来。 对，看着人多了可就白活上了。 他白活什么呀？ 一大套呢。 哦，您瞧瞧。 啊，千载难逢啊，万年不遇。 嚯， 可把俺给盼来了。 谁盼你来着？ 俺可是身前一把抓呀。 哦， 不亚于华佗在世扁鹊还阳。 您听听， 外号叫天下第一针。 嚯， 我的针扎下去，不论什么病都能治啊。 哦，这都能治什么病啊？ 什么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湿疾奶疾大肚子脾疾，我是全都能治。 哎，他还是全科啊。 哎，还真有倒霉的。 怎么？ 先生，您能治百病啊，那可太好了。 哦， 快进来吧， 我们这儿啊有个病人、 开张了。 那没关系，病人碰上俺呢，那就算有救了。小二哥，跟我进来。 对，到屋里头去看看吧。 这病人呢，感情是个小小子。 哦，小男孩 得的呢是大肚子脾气。 哟， 这孩子瘦得皮包骨了。 嗯， 在炕上那儿直哎呦。 哦， 俩手托着那个大肚子，真够让人烟心的。 这病他治过吗？ 这个，我是包治不包好 啊。怎么不包好啊？ 跟他们不包好，给你这儿治。哎，就许好了。 哟，什么叫就许啊？ 这叫胆大无命鸟，病治有缘人。 嗯， 我不治便罢，我一治，官保叫他下地。 能让他下地太好了。 这个病啊，得扎针呢。 对呀、他叫天下第一针嘛，扎针一定拿手。 哎呦，先生，那可太好了，您就快给扎吧。 嗯，本家也同意了。 他回身叫徒弟， 嗯， 开箱子，把咱那针呢取出来。 把针拿出来。 拿出来，本家就吓一跳。 怎么了？ 那根针长啊，足够一成。 哟，那是针吗？ 那是自行车上的轮条。 哎， 前边磨了个尖儿，就这么使唤了。 嚯、 孩子他妈一看就吓愣了。 嗯， 哎呦，先生，您这是什么呀？ 没见过， 不认识吧？ 嗯， 这是我们祖传的妙法神针呐，没见过、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 哎呦，人命关天，这是开眼玩的吗？ 哎呦，先生，这要是给孩子扎上，那还活得了啊？ 对了，是得问问。 哎呦，你懂什么呀？ 嗯。 扎针扎的是穴道， 嗯， 只要穴道扎对了， 嗯， 准能治病。 嗯， 不要害怕，你们就请好吧。 那就等着瞧吧。 小孩他妈瞧见这针呢，吓得一直打哆嗦。 嗯，那能不害怕吗？哎、那个 他呢， 嗯， 本想啊比划比划，人家一害怕呢，骗俩钱他就走了，就完了。 哦，那么说他这个针不能治病啊？ 这个也分怎么说 啊？ 赶寸了呢，还真能治病。 为什么呢？ 他得分扎哪儿 啊？ 风湿啊，腿疼啊，扎下去啊，还就许管用。 哦， 起针以后呢，也没什么危险。 哎， 扎小孩的肚子，那可就不行了。 怎么呢？ 这地方能随便乱扎吗？那个 可不，五脏六腑都在那儿呢。 没想到他拿着这针呢， 嗯， 冲着那小孩肚脐眼那儿、正比划呢，还没帮比划好，这手这么一哆嗦，噗一下子， 怎么了？ 那根车条扎在小孩肚子里多半截。 哟，这是失手了。 小孩哎呦了一声， 嗯， 把他妈吓了一跳。 嗯， 哟，你看你这孩子，给你治病你怎么还不老实点啊？啊，疼是不是啊？ 那能不疼吗？那个， 莫慌莫慌，我给他起针。 哦，起针。 说完了，一摁。这时候他说别慌啊， 嗯， 他心里也慌 了。怎么呢？ 后腰眼那边都露出尖儿来了。 哎呦，扎通了。 从一瞧见他拿这针，那孩子他妈的心就提了到嗓子眼了。 哦，是。 这会儿呢，他这个心反而倒放下来了。 怎么呢？ 听不见那孩子哎呦了。 哦，这么着孩子他妈放心了。 嗯，先生说的对，这针呢是止疼。 嗯， 你看孩子都睡着了嘛，过来这么一摸呀，小孩这个脑袋，嘿，他妈乐了。 乐什么呀？ 扎针以前呐，烧得跟火盆似的，摸着都烫手。你看扎了针以后，这不马上就退烧，脑门都冰凉了吗？ 哦，是啊。 哎，等撩开被子这么一看呢，哟， 怎么了？ 挺了。孩子，孩子，你睁眼看看妈，看看娘啊。还有我的肉哎。 得，出了人命了。 哎，别哭别哭，不要紧，他呀那是晕针。 哦，晕针。 哎，一会儿就缓醒过来了。你给俺开点麻钱，俺走了。 哦，他要溜啊。 哦，你还想走，还想要钱呢？你不是治病的先生，你是我们这孩子催命鬼，你过来看看他这是晕针吗？ 哎，对，过去看看吧。 哎，你别闹腾好吧，我天天在外边治病。 嗯， 治好了就无其数了，还没扎死过人了。 嗯， 我倒要看看他这 他怎么样。 他也傻了。 哎呦，小孩没气儿了吗？ 那个什么，沉住了气，莫慌，这孩子呀，他大概是这个、是唤醒不过来了。 哎呦， 他这是跟我没缘呢。 没缘。 胆大无命鸟，病治有缘人嘛。 对，私了私了私了就拉倒了。 什么拉倒？ 哎呦，你这话可太气人了，我们这孩子就这么样白白让你给扎死吗？ 说的是。 哎，人活百岁是难免一死，死了倒好啊，省得活受罪了。 哎，这叫什么话呀？ 孩子省得受罪了，大人也省得花钱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这像人话吗？ 那也要不那样好了，看病的钱呢俺不要了啊，你们赶快买孩子，咱们两边好了。 哟，这么说人家本家让他走吗？ 哎呦，那女的拉着他这哭啊。 啊，那有不哭的吗？ 这会儿街坊邻居也都来了，七手八脚的抬着死孩子，拉着庸医就上县衙门打官司 啊，人命官司摊上了。 这小徒弟可给吓坏了。师傅，这怎么办呢？ 那没见过这阵仗。 莫慌莫慌，有俺呢。 啊，没他还坏不了事呢。 拉拉扯扯就到了堂上了。县官问他，这孩子是你给扎死的吗？ 他怎么说呀？ 哎，是俺给扎死。哦，哎，不是那个什么，不是俺给扎死的，他是这个孩子他晕针，他那是那什么，这反正这针呢，反正我就是说保他下地。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县官仔细一看这死孩子，也为了难了。 怎么呢？ 这孩子这病就是不扎也得死。 哎，那倒是。 啊，是啊，我们也知道啊，这孩子不扎也活不了多久了，可是这大夫他说他能治啊，还要保他下地呀。 是他说的。 哎，谁说了？谁说了？我说是保他下地，这是没错的。你看看，这不是从炕上下到地下来了吗？ 哎呦，这是双关语用到这儿了。 县官听了也就说了，怎么样吧，本县呢给活人出出气，罚他呀背着这孩子游街。 哎， 我派人跟着敲锣，让他自个儿宣布他的罪状。 都游哪儿啊？ 凡是本县所管的地方都得给我游到了。 哦，让全县的人都知道了。 你自个儿认罪啊，游完了我就把你放了。 这可便宜他了。 哎，看起来这个地方俺是蒙不下去了。 那可不，还用你说吗？ 县官派了几个人，前面给敲锣，后边的压着他。 啊，这就游吧。 正赶上六月三伏天， 正热。 这庸医从衙门那背起这死孩子来，走了没多远就受不了了， 热呀。 我说中尉啊， 嗯， 你们有病啊可别找俺呢。 别找他， 俺是个卖野药的。 哎， 俺骗人的。 哐哐哐哐， 他背这死孩子越走越沉，气喘吁吁。 啊， 一边走呢可一边就跟他这徒弟打商量。 商量什么呀？ 我说小日子，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怎么了？ 哎呦，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哎， 我背了半天了背不动了，你替俺背一会儿中不中啊？ 哦，受不了了，让徒弟帮忙背一会儿。 徒弟看他师傅背的那相，心里也不落忍。 嗯， 哎，好吧，师傅，我替您背一会儿吧。 哎，这孩子还真不赖， 刚才这死孩子还没那么僵， 这会儿呢 冰凉棒硬，死沉死沉。 哎呦， 小徒弟这么一毛腰 啊， 哎我， 哎呦， 哎呦，这哪是背呀，简直是扛呢。 啊， 哎，中尉啊，这个孩子可不是我扎死的啊，这是我师傅扎死的。 他说话怎么这味儿？ 哎呦，他是又累又饿又害怕呀。 哎呦，这孩子招谁惹谁？ 衙役们一看，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放下吧放下吧。 怎么了？ 再背下去这儿又要出人命了。 哎呦，可不是嘛。 几个衙役一商量，天要热干脆吧，把他们放了得了。 放了。 哎，你们以后还干这不干这了？ 还干不干了说。 嗯，哎，只要你们放了俺们，俺这一辈子再也不干这个行子了。 哦，不干了。 好，那走吧。 哦，放了他们了。 这爷俩一听放了， 嗯， 赶紧就走 啊。 可是没过了几个村子， 嗯， 那小徒弟那儿就嚷饿。 那是十几岁的孩子嘛，正贪吃的时候。 这庸医啊把串铃拿出来了。 哦， 哗啦啦啷，哗啦啦啷，他那儿又摇晃 了。啊， 百年不遇是机会难得呀。俺是天下第一阵呐，能治百病，什么湿疾、奶疾、大肚子、脾疾，我是全都能治啊。 好嘛，又干上了。 小徒弟看不下去了。 嗯， 师傅您怎么还治病啊？ 是啊， 废话，不治病咱们吃啥啊？听说挣了钱给你买好的纸。 嗯， 正这儿说着呢，就听有人那儿喊了，先生。 怎么 又有人请他看病， 是吗？老天爷饿不死家家巧。哦，这爷儿俩呢就跟着进了一个小院啊，来到屋里往炕上一瞧，躺着一个大胖子，得的是气鼓。 哦，气鼓。 哎，那肚子啊鼓得跟气球似的。 是， 这个病人的体重足够280多斤啊，跟那葛小宝差不了多少。哦， 大块头， 他还是那套。嗯，胆大无名了，病治有缘人呢。哎，给别人治不敢说，嗯，给他治，保管叫他下地。 哦，又管下地呀。 哎，这个病啊得扎针呐。 哦，扎针。 刚一说扎针，可把小秃头给吓坏了。 怎么？ 师傅您可别扎了。 怎么呢？ 您再扎死这个我背不动的。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天下第一针，也就是刘宝瑞先生曾经表演的那段单口相声扎针。下边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作品。巧合的是啊，这段作品呢也曾经由前辈的相声名家呀以单口相声的形式呢表演过。哎，张寿臣先生曾经留下过这段作品的单口版本录音，我们来欣赏这段吊坎儿。 不论是过去啊或者是现在，各行各业啊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隐秘。 现在啊叫商业机密，不能让外人知道喽。 从前呢，开当铺的写当票，外人不懂， 那个字啊只有他们自个儿认识，写的好像是乱七八糟，不过呢绝对错不了。 对，干我们这一行的呢， 说相声的， 哎，说话的时候啊总爱掉坎儿。 什么叫吊坎儿啊？ 吊坎儿啊就是行话，也叫术语，又叫春点。 哦，这话外人不懂。 不懂最好。 哦， 那是走江湖啊跑码头的一般用语。 哦， 这些话说出来呢是不让外行人听懂了。 哦，跟一般普通人说话差别很大吗？ 10万8千里，差得太远了。 哦，这么办，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俩人搭档，我们彼此都可以称呼伙计。哎，哎，伙计 啊， 这谁都知道是我叫你呢。 是啊， 要想不让别人知道呢，我就得吊坎儿。 那么行话这伙计怎么说呢？ 术语叫老何。哎，老何， 老何。 哎，别人知道啊这是我叫你呢吗？ 那不知道。 哎，看一看不叫看一看，叫把和。 哦，把和。 哎，女人呢叫果实。 哦， 老太太叫仓果。 嘿， 长得好看呢叫盘尖。 盘尖。 长得不好看呢叫念桌。 哦，还挺特别。 这是举几个例子。 嗯， 其实生活里的衣食住行啊全都有春点。 哦，这些个吊坎春点您都会？ 会。是这个会是会啊，可是我不喜欢说。 为什么呢？ 嗨，还提呢，就为了吊坎儿我吃过一次亏。 耶，怎么当的事情？您说给我们听听。 我结婚结得晚，38岁才成家。 哦， 那时候从演剧队下来手里也没积蓄， 嗯， 雇员呢也没有退伍金， 嗯， 因此结婚呢就没请客。俩人呢去公证鞠个躬的，这就算是夫妻了。 哦， 谁也没敢惊动， 简单而隆重。 哎，没想到这就有人挑了眼了。 谁呀？ 陈义安跟周胖子。 哦，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陈义安啊跟周胖子可就说了 啊， 这龙豪结婚也不说一声，走咱们看看去，看看这新媳妇长得怎么样，找个机会啊咱们要怄怄这个新媳妇。 哦，这是诚心呢要给你上点眼药。 俩人商量好了，趁着我在电视公司排戏录影的时候， 嗯， 没在家，上我那儿去了。 哦，单挑你不在家的时候去。 到了我们家一摁这电铃，我老婆从楼上下来开门，开开门一看呢不认识。 是啊，还没见过呢吗？ 你们二大位找什么人？ 哦，你娶的是本省小姐。 是 啊。他们俩人怎么说呀？ 这俩人呢吊上坎儿了。 哎呦，说什么了？ 陈安说了，哎哎，老何，把何。这周胖子一撇嘴， 嗯 嗯，念作。说完了俩人走了。 嗯，还好啊，没找麻烦呢。 啊，什么没找麻烦？ 嗯， 哎呦，这娄子给我捅大了。 嗯，怎么呢？ 晚上我回来屋里漆黑， 嗯， 开灯一看呢，我老婆坐在沙发那儿运气呢， 啊， 那嘴呀撅得可以挂油瓶了。 哦，甭说呀，这气的晚饭也没做呀，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啊，那赶紧的问问吧。 哎，怎么了？哎，你跟谁呀？哎，你倒说话啊。 哦，他没原因。 问了半天，我老婆才说话。 嗯， 我和你讲了。 嗯， 你认识的人呐，都是外国人吗？ 外国人？ 我说你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呢？我一个外国朋友也没有。 嗯，是啊。 哦，中国人。 中国人。 啊，中国人为什么讲爱国话？ 好嘛，拿他们俩当洋鬼子了。 我说你先别怄气，你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说说吧。 下午有两个人来，问他们找谁。 嗯， 他们也不讲话。 哦， 那个贼眉鼠眼瘦瘦的人讲说，老何把壶。另一个胖胖的大口袋讲了，念说。 嚯， 说完他们就要走去。 嗯， 你今天要给我讲清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说清楚我可以原谅你，说不清楚我跟你没完没了。 嚯，太麻烦了， 我要和你离婚。 哎呦，有那么严重吗？ 哎呦，这时候我才明白。 那赶紧跟他解释解释吧。 是啊，这俩人啊都是说相声。 嗯， 那瘦的呢是陈义安。 对， 胖子呢叫周志全。 嗯， 他们说的那个话啊叫吊坎儿。 哦， 是我们这行的行话。 哎， 老何呢就是伙计。 嗯， 这个把和呢就是看看。 啊， 俩人呢是要看看你 啊。哦，结婚的时候你们没请客吗？ 是啊， 所以没见过 啊。那个念咒是什么意思？ 告诉他吧。 他问这句我为难了。 怎么着？ 凡是丑人呢都护短。 哦， 我要是告诉他那俩人说的这个念咒是说他长得丑长得难看，那我老婆一定不高兴哦。 哎哎，那当然了， 他一不高兴半个月不晴天，您说我们家这日子还怎么过？ 对呀，那怎么办呢？ 说谎吧。 哦， 我就说了。 嗯， 这个念作呀。 嗯， 嘿，这个念作呢就是说你呀长得漂亮。 哦， 长得好看。 哎， 说到这儿我老婆那脸上总算见了笑容了。 哦，这是夸她呢。她想， 阿妮呀，哈，这还差不多了。我是念作啊，我是很有念作的。我是没有知道他们两个人要来哦。 要是知道呢？ 我擦半瓶没吃火坨呀，我就更念作了。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两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作品，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 好歹，爱我的吧，等我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 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欣赏吴兆南先生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说的传统相声，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作品《口吐莲花》。 您喜欢看变戏法的吗？ 哎，我喜欢看变魔术的。 会变吗？ 这不会。 我会。 哎，你怎么会的呢？ 哎，家学渊源呢、啊、 哦，祖传的。 对，现在的戏法啊分新旧两种。 什么算是新的呢？ 新戏法里头啊分魔术、奇术、幻术、催眠术、武术。 哦，那武术呢得有真功夫。 其余的呢大多数是手术，讲究手法。 嗯，老词儿叫手彩儿。 对，还有用电术的。 那我见过 啊， 抽不冷子砰的一声能吓你一跳。 哎，就在刹那之间变化万千。 嗯，这就是所谓的障眼法嘛。 不错，这呢是新戏法。 那旧戏法呢？ 旧戏法呢分文武两种。 哦， 看起来呢比新戏法啊笨拙。 嗯， 可是没真功夫那不行。 哦， 文戏法的奥妙讲究玩手彩。 哦， 像是撕纸条啊、捻豆啊、单解双解啊、棒打金钱呢、啊 嗯、 仙人脱衣、平地抠碗、空中取酒什么的 啊， 从小练就的一种好手彩。 哦，得这个手腕子灵活。 哎，至于身上所带的13太保、4海升瓶、12连桥、跟头月子 啊， 这就全要看捆绑装揣的利落、 哦、 再加上斋解的纯熟干净。 嗯， 表演这种戏法的人呢讲究4个字儿。 哦，哪4个字呢？ 非得纯巧脆快不可。 哦，跟您打听打听。 嗯， 什么叫跟头月子呀？ 变戏法的人怀里揣着个大碗。 嗯， 借着这个跟头的机会， 嗯， 把大碗变出来不说呀， 嗯， 碗里头还得装满了水。 哎呦，可不容易，还有水呀！ 啊，那变戏法的身上带着水呢。 哦， 不带着水，他就变不出来。 那倒是。 戏法里呢有这么一手叫空箱取酒， 那是真的吗？ 假的。 嗯， 在他嘎吱窝那儿啊，有一个灌了水的猪碎泡。 哦， 接着一根细皮管子。 嗯。 管子的这一头呢有一节小鼻管。 哦， 鼻管中间不是有那窟窿眼吗？ 是啊， 上边堵着一个黄蜡疙瘩。 哦，堵着那个水。 变的时候呢他拿手绢这么一盖 啊， 还得念那么几句。 嗯， 1、2、3、4、5，金木水火土，要得戏法灵还得来点土。您看见这手了没有？ 看见了。 嗯，他不是抓土呢， 干嘛呢？ 就为用这手啊去抠那个辣疙瘩呢。抠下来手往下这么一空、 嗯、 那个水就流出来 了。哎，你要是不说呀我还真想不到。 有一回我看见一个变漏了的。 哟， 变杂了 啊，因为天热 啊， 这个辣嘎子软乎了。 哎呦， 一抠呢，这辣嘎子啊抠下一半来， 嗯， 那一半把那肚子眼给封死了， 嗯， 水呀、堵在那儿，怎么也出不来了。 哟，那变不了了。 哎，他有主意啊， 嗯， 他用手啊挤这个猪碎泡， 呵，愣往出挤，那多寒碜呢。 哎，没关系，他嘴里不闲着，在那儿念咒， 念咒， 哎。天慌慌地慌慌，这胳膊肘痒得慌，这么使劲这么一挤啊，滋滋滋，这水就全流出来了。 哦，愣往外挤。 哎，没想到这劲头挤大了， 嗯， 那猪碎步他给挤破了。 嗨， 这水呀、啊、没顺着袖口流出来 啊， 顺着裤子都流下去了。 嘿， 观众这个乐呀、 啊、 好啊，这变戏法的尿裤子了。 嗨，那多丢人呢。 这个武戏法啊，全凭真功夫 哦， 什么口签子、鼻签子、穿刀圈、吃火呀、 啊、 吞宝剑、吞铁球啊， 吞宝剑 啊，您见过吗？ 就见过，见过 啊。这吞宝剑，知道怎么练吗？ 不知道。 开始啊，先用这个白菜帮子练 哦， 练成了再换竹子宝剑 哦， 练好了这才能换铁的呢。 是啊， 吞铁球，您知道怎么练吗？ 是铁球啊。 对，那怎么行啊？ 嗯。 吞到嗓子眼里拖不住，到胃里去了，功夫没练成，先到医院开刀取球啊。 嘿嘿，那您说这个吞铁球应该怎么练呢？ 开始练的时候 啊 是把这个棒子面啊揉成球那么大的，蒸熟了、 啊、 晾凉了 啊， 蘸点水啊，整个的往下吞。 哦， 吞下去以后呢，用气拖着。 哟，那要是没拖住掉肚子里头怎么办呢？ 那也没关系啊， 啊， 来点咸菜您就甭吃饭了 哦，当窝头吃了。嘿， 这都不新鲜 啊， 我有一手那是真的。 耶，您会变戏法啊？ 哎，刚才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啊， 家学渊源，我这手这是祖传的， 不用说也是手彩哦。 哎，不，这是属于特异功能。 特哦，您这戏法是真的 啊？ 叫什么名啊？ 我这叫口吐莲花。 哎，怎么个口吐莲花呀？ 您给我倒过一杯水来。 嗯， 我慢慢的掐诀念咒，然后端起这杯水来。 嗯， 一憋气，咕咚咕咚，我把它喝了。 喝了 啊？ 那不怎么样，您呢？ 怎么了？ 您还不如我呢。 怎么？ 您要是给我烙张葱油饼卷起来，我跟您吭哧吭哧给您吃了。 吃了那算功夫啊？ 你这喝水也不怎么样啊。 我这喝完了水之后啊， 嗯， 蹲裆骑马式我站好了 啊， 用我这丹田的气， 嗯， 把水提上来 啊， 喷出来个水球， 哦， 比那个篮球啊可能大一点 哟， 到了半悬空，啪这么一下， 嗯， 这么一开，要变成一朵白莲花 哦，就在空中那飘着。 哎，这个您可得注意啊 啊， 大概也就是停留5秒钟 哦， 落在地上，待会儿您看还是那一滩水。 嘿，这手还真绝。嘿，哎哎哎，那说来表演表演，我们看看 啊。 来， 你想看呢？ 想看呢。 不止你想看呢 啊。 英国的克拉荣，法国的戈巴契夫，日本的布希，菲律宾的密特朗，苏联的柴契尔夫人，美国的海部正树，他们都想看呢。 嗨 啊， 您把这些人的户口啊都报错了。 是吗？ 啊，他是英国的布希呀、啊、苏联的科技、 不，你这也乱了，你这、 反正都是各国的领导人呢、 啊、对，待遇方面啊没有谈拢 哦，差距在哪儿呢？ 四包没问题， 那管吃管住管接管送。 我希望呢表演一场是3万块、 啊、 他们只给我2.5万 台币呀、啊、 不，美金。 美金？ 哎，你有什么牙呀？你见过钱没有？ 2万5跟3万差不了多少，去吧。 哎，钱呢倒不是主要的问题 啊。那还有什么问题啊？ 找不着助手。 哦，当年这个助手需要什么条件呢？ 只要口齿伶俐，反应敏捷，有表演天才。哎，最重要的呢是他得听话。 这种条件不难找啊。 哎，不难，就难在当初这个特技是祖传的了。 哦， 我爷爷教给我爸爸，我爸爸教给我，我爷爷练的时候我爸爸当助手，我爸爸表演的时候我当助手，现在我要示范了。 那可以找你儿子当助手啊？ 不行啊。 怎么呢？ 还没服过兵役呢，不准出国呀。 哦，限于国家的制度。 是啊，这看着烙饼挨饿干着急，您这没辙。 哦，八成您这个助手非得直系亲属才行。 不，其实这也不见得啊。我听我爸爸说呀，我爷爷学这手的时候，是跟他表舅学的。 哦， 哎，总而言之，这是老一辈的想法。 是， 大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 对呀、啊， 总是希望着力不外溢，肥水不落外人田。 哎，这么说，这个助手人选，您并不坚持？ 嗨。又也通了，商也通了，亚运的飞机都从台湾直飞北京了，我还有什么可坚持的？ 那么您给这位助手什么待遇啊？ 跟我爸爸给我的待遇一样啊，不管挣多挣少，我们爷俩都是二一天作五，平分呢？ 平分 啊？ 哦， 没有优厚的待遇，谁愿意冒充当我儿子？再者说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您倒挺开通的啊。 哎呦，今天的劳资纠纷呢为什么那么多？主要的就是有钱的大老板们太自私，贪得无厌， 一点都不错。 所以为了自个儿赚钱，我就不能亏待别人。 嘿嘿，那什么，那您瞧我怎么样？ 哦，您想当这个助手啊？ 我来冒充您的那个 儿子 啊， 早就应该这么办了 啊。 不是，我是说呀，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怎么跟您这个解释。 哎，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啊， 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是我呀心甘情愿的 当我儿子。 啊， 不要不是那个什么，当我的助手。 哎，对。 不过我得先测试一下您的反应。 可以啊，怎么个测验法？ 我呀，先变一回给你看看 啊， 让你对我这个祖传的戏法，特异的功能，有个认知跟了解，建立你的信心。 哎，好， 到时候呢，咱父子同心，就黄土变金了。 哎，好，行 啊， 那我这个助手应该怎么帮着您呢？ 水，哦，这儿有一杯，这是现成的。 哎，有，那还缺什么？ 这个变戏法的呀，少不了锣。 是， 您得给我借个锣来。 哦，锣呀，借 锣。 哟，现在可没有啊。 那咱们找个代替。 对对，好，拿什么代替？ 拿，哎，就拿你这脑袋当锣吧。 哟，用我这脑袋当锣 啊？拿这个扇子一打您这个脑袋 啊， 就算打锣了。 哦， 我念几句咒，就是锣操子溜口折 啊。 借这些咒语， 嗯， 咱们请神运气，我好变呢。 哦，好，行，您念吧。 啊，听我念咒啊。哎，一二三，二二三。哎呦，变不了。 怎么变不了？ 这锣它不响啊，哑巴锣呀。 是啊，我这脑袋是肉的，那打碎了也不响啊。 哎，可以用你那嘴发音吗？ 啊， 我这儿打两下，你那儿就响两下吗？ 可以，咱们试试。 一二三，二二三。 哐哐！ 哎，不行，这太慢了。 哦，快着点啊！ 啊， 好，哐哐！ 这我还没打，怎么就响了？ 哎呦，这可难了。哦，快又快了，慢又慢了，这怎么才合适呢？ 锤到锣响，这就要凭你的反应来配合了。 哦，行了，我懂了，我等您来吧。 一二三，二二三， 哐哐！ 自幼学艺在茅山， 哐哐！ 茅山有个毛老道， 哐哐！ 他的戏法把我传， 哐哐！ 收我们徒弟整八个， 哐哐！ 倒有七个成了仙， 哐哐！ 只因我贪财没得到， 哐哐！ 师父一怒轰下山， 哐哐！ 下的山来没事干， 哐哐！ 变个戏法赚酒钱， 哐哐！ 变个仙人来摘豆， 哐哐！ 变个珍珠倒卷帘呐，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咣 咣咣咣咣咣咣咣 咣咣咣咣 咣 咣咣咣咣咣咣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你这反应还不错了。 哎呀，那您接着变吧。 那我现在可要正式请神。 哎，好。 哎，咱们说好了，请神可是请神 啊， 你可别乱说话 哦。 因为我请的这些神仙脾气都大 哦， 你一说话他走了，神仙一走，我可就什么也变不出来了。 哎，好，那我就不说话。 哎，老不说话也不行啊。 那什么时候说话呀？ 我念完了咒，打完了锣 啊， 神仙全到了。 嗯， 水喝下去了以后， 嗯， 我往这儿一蹲 啊， 运这口气的时候 啊， 那就是你说话的地方了。 哦， 你这姿势也得摆好了 啊， 前腿要弓 弓， 后腿要绷 绷， 眼睛瞪圆了 啊， 拱手抱拳， 对， 诚心诚意，兜着底气叫我这么一声， 嗯， 爸爸，您倒是喷呐， 嗯嗯， 我就借着你这精气神，丹田一使劲，一张嘴，噗一下子这就喷出来了， 嗯，那喷多高？ 大概是距离我这脑瓜顶啊。大概也就两尺来高。 行，好 啊， 嗯，您变吧。 这个，那我就正式请神了。 行行行，锣已经准备好了，您敲吧。 好，我是一请天地动， 哐哐； 二请鬼神经， 哐哐； 三请猫老道， 哐哐； 四请孙伯龄， 哐哐； 五请桃花女， 哐哐； 六请老周公， 哐哐； 七请小乌禅， 哐哐； 八请祭天僧， 哐。 九请凤飞飞， 哐哐； 十请黄莺莺。 您别请了 啊！ 这二位是唱歌的歌星啊！ 我知道啊，为什么凤飞飞、黄莺莺的歌唱得那么好听呢？ 人家受过严格的训练呢。 不对， 嗯， 人家有仙根。 哎呦，我可不知道。 哎，你看，不让你说话，你还说话，你这么一插嘴，人家都回去了，这还得打头来。 哎。 一请天地动， 哎呀，又请天地动了。这黄莺莺都来了，您接着往下请吧。 请了如来佛，再请姜太公， 哐哐； 六丁六甲齐天大圣， 哐哐； 十八罗汉太白金星， 哐哐； 三门吊客胡因梦， 哐哐； 青龙白虎柯俊雄， 哐哐； 四大天王西门庆， 哐哐； 天罡地煞廖天丁， 哐哐； 金吒木吒哪吒还有纪政， 哐哐。 风雨雷电王海玲， 哐哐； 城荒土地朱高正， 哐哐； 门神灶王李小龙， 哐哐； 香港脚艾滋病， 哐哐； 臭豆腐四果冰， 哐哐； 迎神接仙八抬大轿， 哐哐； 净水坡街黄土殿道， 哐哐； 绮罗伞扇羊鼓羊号， 哐哐； 点上高香鸣放鞭炮， 哐哐； 老太太别咳嗽， 哐哐！ 小孩别撒尿， 哐哐！ 别吵别闹， 哐哐！ 神仙来到，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哎呦，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爸，爸爸，您倒是喷呢！哦，声太小。爸爸，您倒是喷呢！哦，声太。爸爸， 哎， 您倒是喷呢！ 我全咽了。 哎。 欣赏了这段口吐莲花，下边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合说的传统相声哭当票。 人不伤心不落泪，是不是？ 是啊，人不伤心就不会哭嘛。 那可不一定。 嗯， 你对哭啊没有研究。 这哭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呢？ 这哭分三种。 哦，哪三种啊？ 有声有泪的谓之哭，有泪无声的呢谓之泣 啊， 有声无泪谓之嚎。 哦，哭泣嚎。 哎，前两种都是发自肺腑，出自内心， 嗯， 也就是说真正的伤心了。 哦， 唯独这后边这种嚎 啊， 它是干打雷不下雨。 哦，不伤心，那嘴里那是瞎嚷嚷， 是干嚎 啊。这种人不常见。 不 啊， 我就看见过。 哪有啊？ 不是现在，小时候我们有个街坊。 哦，这事儿也就出在你们街坊那儿。 是啊，他是旗人的后裔， 嗯， 好吃懒做，整天呢跟那些个酒肉朋友一块儿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有一次一位朋友死了 啊， 人家给他烧了一封讣文，从接着讣文这时候起就开骂。 骂朋友啊？ 嘿嘿，你瞧喂，哈，早不死晚不死，单等着我才给了房钱，他死了。 这朋友死了挨着房钱什么事儿了？ 不是给了房钱就没有钱随份子了。 哦，没钱那你就甭送了吗？ 甭送 啊， 那将来谁还跟他交朋友啊？哦，平常日子称兄道弟 啊， 走得挺近乎，有了事儿了瞧不见人影了，那以后还混不混了？ 这全是利害关系虚伪的应酬， 急得没法 啊， 把被窝送去当了两块钱出份子， 哦，心想啊，先把这份子解决了，回头啊，碰见熟人再借两块，把被窝再赎出来。 这是何苦嘛？这是 他当完了被窝了，也没回家啊，拿着两块钱就去出份子去了啊。可是这个当票没处放啊。 怎么会呢？放在口袋里不就得了吗？ 那不行啊，放在口袋里头，等会儿要是哭的时候一掏手绢带出来，那像话吗？大庭广众之下啊，有多丢人呐、 啊！哎，对，哎，那怎么办呢？ 他想了想，有主意了。 有什么主意？ 把这当票啊往那袖口那么一放，来个龙抬头， 卷上去。 哎，把袖口往上那么一卷啊，哎，这张倒票就算藏起来了，谁也看不出来了。 哎呦，真难为他，怎么想出来的这个主意？ 到了丧棚啊，先奔账房。先过奶奶，先过先过。啊，老家您给我写两块， 出两块钱的份子。 出完了份子，往里就走，一边走呢，一边掏这个手绢， 干嘛呀？ 好，到棺材前头去比划比划呀。 哎呦，假招子！ 走到棺材前头，这头一低，就嚎上、啊：“哎呦，哎呦，大哥哎，你怎么先走了？哎呦，咱们哥俩可没好告哦，哥哥呀！”哎呦，他一边哭啊啊，一边拿着脑袋呀，愣往那棺材上头撞。 那跟装干什么呢？ 哎，哭死的给活的看呢。 哦，做戏啊，这 大哥，我跟你去了吧，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完全真的一个样，这个。 他这一嚎啊啊，谁也劝不住，谁也拉不走。 这和越劝越殃， 只有一个人说话管用。 谁呀？ 堂头。 哦，总招待。 哎，那咱们直开吧您呐，前面摆席了，请各位入座吧您呐。 哦，开席了。 那什么，我在哪儿吃啊？ 啊，没忘了吃呢。 能忘得了吃吗？到了前面一入座，哎，菜上来了，他可就不客气了，滋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菜， 嚯， 左手拿调羹，右手拿筷子，来个左右开弓，哎，舀一勺虾仁，加一个丸子，俩手不够他忙活的了。 您看这是干嘛那么急呢？ 两口钱得吃够了本哦， 好吗？ 菜才上来没有一半，他已经吃得勾满豪瓶，弯不下腰去了。 这点出息哟！ 这一打嗝的时候，从嘴里头啊蹦出一个丸子来，他手快抄起来，又扔嘴里头了，把对面那老大爷给吓愣了。 怎么了？ 哎呦，这位还会炼丹呐！ 啊，嘿呦，这点德行散的哟！ 这老大爷端起酒杯来向大仙敬酒， 把他当狐仙爷了。 哎，他放下筷子一端这酒杯。这回他眼泪可真下来了。 哎，这会儿怎么想起哭来了？ 刚才他在棺材前面嚎的时候 啊， 又蹦又跳 啊， 又有人拉他劝他 啊， 没留神呢，把龙抬头的袖口给甩起来了。 哦， 当票没了 啊， 那眼泪还不下来呀？ 哦，急的呀！ 他一想，这可糟了。哎呦，我那床被我值十几块呢， 是才当了两块钱， 当票没了，我怎么赎啊？ 那得赶紧找找。 刚才我在棺材前面嚎的时候， 嗯， 哎呦，又拍又抖了，甭说，一定掉那儿了。 那赶紧到那儿找找去。 端着酒杯就奔棺材那儿去了 啊， 一边走啊，他一边说没了，没了，没了。 这是说他那张当票没了 啊？朋友们误会了， 怎么呢？ 瞧瞧啊，这真是好朋友。我交朋友的照这样交，甭说过去啊，一定是哥俩常一块喝酒 啊， 现在端起酒杯了，想起死鬼来了。 嗯， 嘿，个个伸大拇哥说，嘿，够意思啊， 全弄拧了。 朋友们那么一想，想到这，哎，咱们都劝劝嘛，大伙儿就围过来了。 哦， 哎呦，没了，没了， 还嚷嚷呢。 朋友说，是没了，您也别太伤心了，人死了可不是没了吗？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 没喽，没喽，只挨吧、 啊。 人死不能复生，您要保重身体。天儿太热呀。 啊、 什么？ 说天儿太热？ 不热，晚上还冷呢。 是啊，没被窝盖了吗？ 哎呦，你别哭了，已经死了。 对 啊， 已经死了。 没死，我下午刚当的。 哦，还哭那张票呢。